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27回：少年郎借柱，供认不讳，淫泼妇，忍辱熬行。却说狄公将地窖填满，将一干人犯带回衙门，到了下昼已至城内，众差人头进行，狄公先命将汤德忠交捕厅看管，奸夫淫妇分别监禁，以便明早升堂拷问，自己到了书房静心歇息，一心想到，我前日那梦前半截俱灵验了，上联是寻孺子的遗踪，下榻空传千古疑，哪知这凶手便是姓徐，破案的缘由又在这榻下二字上，若不是马蓉扮贼进房到他床下去寻，哪里知道还隔着墙壁就是通间之里，由这个地窖却是在他床柱之下，此真所谓神灵有感应了。一人思想一会，然后安寝。到了次日一早升堂，知毕周氏是个狡猾的妇人，暂时必不肯承认，先命人将徐德泰提出，众差答应一声，即将徐德泰提来当堂跪下。狄公问道，本县昨日已将那通奸的地方搜出，看你是年幼书生，不能受那匪情的器具，这是从何时起意，是何物害了毕顺的，你且照实供来，本县或可网开三面，罪你从轻，格外施恩。徐德泰道，此事学生十位知情，不知道这地窖从何而有，推缘其故，或者是从前地主被埋藏金银起见，以致遗留至今，只因学生先祖出仕为官，告老回家，便在这镇上居住，买下这房屋。起初毕家的房子同这里的房子是一时共起，皆为上首房主赵姓之业，自从先祖买来，以人少屋多，复又转卖了数间，将偏宅与毕家居住，这地窖之门因将此而有，亦未可知。若说学生为通奸之所，学生实冤枉，苛求赴台格外施恩。狄公听了冷笑道，看你这少年后生人竟有如此的巧辩，众目所睹的事件你偏洗得干干净净，归罪在前人身上，无怪你有此本领，不出大门便将人害死了，可知本县也是个精明的官吏，你说这地窖从前埋藏金银，这数十年来里面应该尘垢堆满，晦气难闻，为何里面木板一块未损，灰尘也一处没有呢？徐德泰道，从前既有木板弃于四面，后来又无人开用，深然未能损坏。狄公道，便算作他是为埋藏金银，何以又用那响铃呢？这种事情不用大刑，谅你断不招认，吩咐左右用藤鞭吃背。两旁一声吆喝，早将他衣服扯去，一五一十直往背脊打下，未有五六十下，已是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，喊叫不止。狄公见他仍不招认，命人助手推他上来，勃然怒道，这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备受刑惨，你既如此狡猾，且令你受了大刑，方知国法森严，不可以人命为儿戏。随即命人将天平架子移来，顷刻之间众差人已安排妥当，只见众人将徐德泰发辫扭于横木上面，两手被绑在背后，前面有两个圆洞，里面接好的碗底，将徐德泰的两个膝头直对在那碗底上跪下，脚尖在地脚跟朝上，等他跪好，另用一根极粗极圆的木棍在两腿压定，一头一个公差站定两头， 向下的乱踩。可怜徐德泰也是一个世家子弟，哪里受到这个苦楚，出柜之时还可咬牙忍痛，此刻直听得喊叫连声，汗流不止，没有一盏茶时，即渐渐地忍不住疼痛，两眼一昏，晕迷过去。狄公命手下差人止行，用火醋慢慢地抽醒，将徐德泰搀扶起来，在堂上走了数次，渐渐地可以言语，然后复到狄公台前跪下。狄公问道，本县这三尺法堂虽江洋大盗，也不能熬这酷刑逃过，况你是少年书生，岂能受此苦楚？可知害人性命，天理难容，俱时共来，免至受苦。本县准情料理，或非你一人起意，你且细细共来，避重就轻，未为不可。徐德泰到了此时，已知抵赖不去，只得向上禀道，学生悔不当初，生了邪念，只因毕顺暂时日子开了一个荣县店面，学生那日至他店中买货，他妻子周氏坐在里面，见了学生进去，不禁眉目送情，初时尚不在意，数次之后，凡学生前去买货，他便喜笑颜开，自己交易，因此趁毕顺那日出去，彼此苟合其事。后来周氏设法命毕顺居住店中，自己移住家内，心想学生可以时常前去，谁知他母亲终日在家，并无漏空，以此命学生趁先生年终放学之后，按路一匠人开了这一个地道，由此便可时常往来，除匠人外无一人知觉。无奈毕周氏心地大毒，常说这暗去暗来，终非长久之计，一心要谋害她的丈夫。学生屡屡执意不肯，不料那日端阳之后，不知如何将她丈夫害死。其实学生并不知，到次日这边哭闹起来，方才知道。虽晓得是她害死，哪里还敢开口？待毕顺关就里后，他见学生数日未至，那日夜间忽然前来，向学生道：“你这冤家，奴将结发丈夫结果，你反将我置之脑后，不如我趁此时出手，说你主谋行事，你若依我主见做了长久夫妻，只要一两年后便可设法明嫁于你。”学生那时成了骑虎之势，只得满口应允，从此无夜不到他那里。至前赴台到门首破案，开棺检验，学生已吓得日夜不安，不料开棺检验无伤，复将周氏释放。连日正同学生算计要择日逃走，不意赴台访问明白，将学生提案。以上所供实无虚词半句，至如何周氏将毕顺害死，学生虽屡次问他，毕周氏终不肯说，只好请求赴台再行拷问。此皆学生一时之误，致遭此祸，只求赴台破格施恩，苟全性命。说完在地下磕头不止。狄公命刑房录了口供，命他在堂上对质，随即又提毕周氏，差人取监牌，在女监将毕周氏提出，当堂跪下。狄公向周氏说道，你前说你丈夫毕顺暴病身亡，丈夫死后足不出户，可见你是个节烈女人，但是这地窖直通你床下，奸夫已供认在此，你还有何辩说呢？今日若再不招供，本县就不像前日摆布你了。毕周氏见徐德泰背脊流红，皮开肉绽，两腿亦是流血不止，知是受了大刑，乃道，小妇人的丈夫身死，谁人不知暴病，又经太爷开棺检验未有伤痕，已经自行请处，现在上县来闻，摘去顶戴，反又爱惜自己前程，胡思平反，岂不是以人命为儿戏？若说以地窖为凭， 本是毕家向徐家所买，徐姓是这所在，后人岂能得知？从来屈打成招，本非姓晏，徐德泰是个读书子弟，何曾受过这种重刑？鞭被彩棍，两件其师，他岂有不信口胡言之理？此事小妇人实在冤枉，若太爷爱其虔诚，但求严谨高僧将我先生超度，以恕那开棺之咎，小妇人或可看点情面，不到上县衙门控告，太爷的公事也可从轻禀赋，彼此含糊了事。如想故意苛求，变形残害，莫说德泰是世家子弟不肯甘休，即小妇人受了血海冤仇，亦难瞑目。生不能擒汝之皮，死必欲食汝之肉，这事屈直，全凭太爷自主，小妇人已置生死于度外，不问了。狄公听毕州氏这番话头，不仅怒气冲天，大声喝道：汝这贱淫妇，现已天地昭彰，还敢在这法堂上巧辩，本县如无把握，何以知这徐德泰是如奸夫？可知本官日作阳官，夜为阴官，日前神明指示，方得了这段隐情。你既任意由辞，本县也不能姑息于你了。说毕，命人照前次上了夹棒，顿时将他脱下，两腿套入眼内，绳子一抽，横木插上，只听得哎呦一声，两眼一翻，昏了过去。狄公在上面看见，向着徐德泰说道：此乃他罪恶多端，刑狱未满，已故世口不移，受此国法。当日毕州氏究竟如何谋害，你且待他说出。即便你未同谋，事后未有不与你言及，你岂有不知之理？徐德泰到了此时，已是受苦不住，见狄公又来追问，深恐复用大刑，不禁流下泪来，向狄公说道：学生此事实不知情，现已悔之无及，若果同谋致害，这法堂上面也不敢不供，何敢再肯以师试法？求副台再向毕州氏拷问，就明白了。狄公见徐德泰如此模样，知非有意做作，只得命人将周氏松下，用凉水当头喷醒。过了好一会的功夫，方才转过来，俯卧地下，两腿的鲜血已是淌满脚面。徐德泰站立旁边，心下实是不忍，只得开言说道：我看你如此苦心，不如实供吧。虽是你为我，若当日听信我的言语，虽然不能长久，也不至今日遭此大祸。你既将他害死，这也是冤冤相报，免不得个将命抵偿，何必又熬刑受苦？周氏听他言语，恨不得向前将他恶打一番，足见得男子情义刻薄，到了此时反来逼我招认。你既要我性命，我就要你肝肠，也怪不得反言灾害你了。当时哼了一声，开言骂道：你这无谋的死狗，你诬我同你通奸，必顺生死之时，你应该全行知道，何以此时又说不知呢？若说你未同谋，既言苟合在先，事后岂有不问不知的道理？显见你受刑不过，任意胡言，以图目前免受酷刑，不然便受此狗官的买托，有意诬害我了。若问我的口供，使毕顺丈夫如何谋害身死，也是半句没有的。这番言语，不知狄公如何审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27回完。